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而家翻到嚟第二節，我真係要好集中去諗緊自己應該要講啲乜。但係問題，我即係我嘅身邊嘅老人家講啲嘢好 appealing， 即係我係會好。 佢講叫雞啊嘛頭先。 唔係，我唔係講叫雞，我講新加坡嘅紅燈區。 係啦， 人哋話管制，唔係講咁大嘅行為。人哋冇落車，人哋冇去到，佢話俾你聽個實際環境。 我就講話，如果香港人去到新加坡覺得叫雞都要俾政府管咧，依啲地方真係住唔落去啦。 唔係，如果講嗰樣嘢，因為事實上叫雞又好啦，即係揾小姐又好啦，又或者即係呢啲係啲生理需要，我覺得就算政府點樣管咧，嗰陣時都會喺度。咁所以，與其滅絕唔到佢。或者禁制唔到佢，與其就 唔係，但係佢唔係管理嫖客啊嘛，佢係管嗰啲 咁啱咯， 一 樣。 佢唔係唔俾你做咯，就係乾淨啫嘛。 咁佢咪唔俾你做咯？ 咁咪好咯，其實對於消費者咪好咯。 其實我都覺得好， 係噶， 即係香港比起應該個個 咁又唔係話你去叫又要你登記身份證係咪啊？ 唔使，但佢一定喺個區域裏 邊。你真係問得好仔細嘅， 唔可以周圍都 係。人哋都話冇去到咯， 唔係你真係唔知嘅。 你問呢啲嘢， 唔係你真係唔知嘅嘛。嗱，譬如你因為如果你到咗一個嗱，我唔知，嗱我真係唔知。 我聽個朋友講， 你如果有個地方，佢要要求啲妓女咧，就要驗身，要攞牌嘅。其實後面即係以咩咧？佢要抽税啊嘛， 係 佢要抽税，即係佢要知道你嘅經營狀況啦，咁即係知道你 mark 低啦，咁樣係咪？咁你點知只雞冇 mark 低啲咩嘢啫？係咪先？講真係啊，即係你呢啲即係老實講，香港人係咪先？係喎，大佬喂，一間房嗱，今日咧就 mark 低咗有個四眼仔乜乜乜嗰啲嚟，我點知佢因為要交税俾政府， 我要集中，唔可以聽嗰只嘢係咁亂咁噶，我要集中。我哋讲 嗱即系等于 我哋讲嗰只白鸭， 当嗱你讲系咪先呢啲嘢？ 我正经讲电嗱呢个问题咧， 系教授讲电 系啦， 讲电 成功争取各自 讲多次，唔系咁表面嘅。 我呢个系 wing 啊，唔系呢个系 唔系系咪啊？罗仁月，正我错啦， 罗仁月， 唔系正我错啦， 罗仁月，罗仁月 系罗仁月， 呢个我哋知乜？快啲俾知乜罗仁月？ 但系佢前嗰啱啱我前 要我啫嘛，你 我前我就系前几日睇到报纸就话。唔知點樣收到風就話政府應該會各自之前做諮詢㗎嘛，咁我諗係大概一年鬆啲前啦，係咪啊？ 咁耐啦咩？ 一年前到，係啦，咁我做咗三個月諮詢就話當時政府就拋出兩個方案就俾啲市民揀，咁但係佢所有嘅文宣或者佢拍嘅廣告見記者講嘅口吻咧，都係傾向我覺得啊，都係傾向。税啲人去 接受 買電嗰個方案嘅，咁另外嗰個方案就係、是輸入多啲天然氣咁樣，係啦。咁但係我睇咗之後，咁我可有係寫專欄啦。 但我真係唔懷疑佢有個咁嘅廣告喎，即係做緊呢啲嘢。 佢教授咧就講得複雜啲，其實好簡單嘅一個諮詢，即係話咧嗱，佢咧比較諮詢，即係比較簡單啲啦。即係我就用一個即係阿叔阿伯嘅角度睇啦。即係政府個諮詢，舊年開始就問香港人一個問題嘅啫。 係啦， 你嚟緊。唔係夠講電費、哦， 嗯、 你想香港你用嘅電係用咩嘢嚟發電先？用煤、天然氣定買電，即係核電啦，簡單啲講。 買電唔係核電啦、 啊，即係唔知佢用咩電，唔知佢用咩電。 佢話係好嘢啊！ 好話啫，嗱，即係最簡單咧，即係最簡單咧，你要平電啦，你要乾淨嘅電。呢兩樣嘢咧喺政府嚟講咧係唔能夠成同時存在嘅。天然氣乾淨但係貴。煤平但污糟，系啦，仲有一個內地聯網買電，即係啱啱教授講啦，內地聯網即係咧，總之你買俾佢，但你唔知佢用咩嚟發電嘅，你佢賣電俾你啫嘛，佢唔係話賣佢，你唔可以管佢用咩嚟發啲電賣俾你噶嘛，佢可以係用煤發電俾你，可以用核嚟發電俾你，可以用啲嚟發電俾你，但你都諗到啦，如果佢賣電俾你而佢有利可圖，都係用最平嗰啲啦，最平嗰啲 就污糟咯， 即核啦， 即係你越買多電，香港會越污糟， 煤最平。 嗯，即系煤咯，咁所以嗰阵时咧有个讨论咧就话咧，如果你向内地买电嘅话咧，你香港就冇咗污染啦，不过你将污染咧出口咗去广东省。 咪但系个问题个污染嗱第一点就系啦，系啦，系咪个污染出口咗？但系个问题个污染系乜嘢污染啊？ 系咯， 即系个污染而家佢话要转嗰个燃料组合，主要系要。 应对个问题就系暖化问题啊嘛。咁、我哋讲暖化嘅时候，个污染就唔系我哋最近睇嗰套片啊，柴静嗰套片就唔系 嗰种 PM 2.5 嗰种污染啊，系噶低碳啊嘛。咁你碳啊碳 carbon footprint。 carbon footprint 唔係即係佢排嗰種係氮啊嘛係嘛，佢二氧化氮排出嚟啊嘛， 唔係而家唔係，我諗啊 Kevin 講嗰樣嘢唔係話係佢排出幾多嗰啲微粒子，而係 carbon footprint 有幾大，令到 global warming 有幾多而發。 係啦，因為佢而家話轉呢、這個轉做天然氣好，或者轉做開頭話係核能啦，後來就因為福島事件，於是乎就覺得。反即係全世界都反應大啦，咁於是乎就唔再推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係個問題嘅本身係要減碳排放嘅話，咁你唔可以唔清唔楚就咁幫大陸買電噶嘛？因為幫大陸買電嘅時候，佢唔可以無端端發多啲電噶嘛。咁佢容易發多啲電去做嘅就係用多啲燒多啲煤咯。咁但係佢賣嘅時候，即係個諮詢嘅時候講就講到，我哋有機會幫大陸買到佢嘅再生能源，例如廣西有水電咁樣，係啦，佢就咁樣講。但係實際佢做得比較奇怪就係話，又唔係平咗喎。佢話應該個價錢都應該差唔多嘅兩個方案都，咁但係咪乾淨咗咧？佢話有機會幫佢買到，有機會幫佢買到，即係有機會都幫佢買唔到啦。咁如果有機會幫佢買到啲唔乾淨嘅煤電啦咁樣，咁但係佢就唔係咁樣同你講咯。 嗱，咁我知阿路人月就有好多呢方面嘅資料嘅，你啲資料大概、 我只會講一講煤嘅生命周期，即係燃煤嘅話，你嘅生命排放周期排放廢氣排放嘅清單嘅啫。咁例如如果用緊嘅係 base on 煤去發電嘅話咧，咁由燃料開採到燃料運輸到燃料發電同埋廠房嘅建設，其實全部咧呢都係已經。係對個廢氣排放咧係有一個污染㗎啦，淨係 CO2 即係頭先講嘅 carbon dioxide 咧，喺煤嘅話咧就859，咁但係如果燃氣嘅話咧，同樣嘅都係燃料開採、運輸、發電同埋建設咧就412.78，即係少一半嘅。而我哋另外所講嘅 sulfur dioxide 嘅就 SO2 咧，甚至係十倍。即係個總計係如果用煤係0.257嘅話咧，燒氣咧就係0.02嘅，咁所以係非常之大嘅。其實講緊，如果我哋講緊話係温室效應，主要係講緊 CO2， 咁係講緊一半嘅清潔能效。咁所以係好睇緊你其實係想要緊乜嘢？絕對燒氣嘅話咧，係好即係你話排放清單嚟講咧，就絕對係好過嘅。 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用一般。用家嚟講咧，個電費交咗幾多咧？如果用即係用曬天然氣嘅話啦，咁你因為其實咧，即係阿教授會比我清楚啦。其實佢呢個所謂能源組合嘅諮詢係前菜嚟嘅啫。係、最關鍵就係嗰個叫利潤管制協議，應該係未來五年啊嘛。嗱，今年年底就會噶啦。 一八年就 要再 review 嘛，就傾成新一份嘅協議嘛。 2017年轉2017年就要傾噶啦。 係一七年要傾成噶啦嘛。 係啦， 係啊。嗱，聽嗱今年應16啦，聽日2016啦，其實出年就要傾，傾到2017年咧就要傾電，2018年咧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最關鍵嘅問題咧，對一般人嚟講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依個能源組合諮詢，我哋揀咗用乾淨嘅電嘅話咧，咁咧電力公司就會同政府講啦，咁你唔好攣到我咁盡咯，你唔好攣到我9.9咯，你俾翻我 double digits 咯，嗰樣嘢咯，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咁你又要平又要乾淨嘅話咧，就。嗱，如果根據啊，就算佢係老人月咁講咧，其實咧，佢啱啱就講咗個排放啦。 嗯。 但係成本方面咧，嗱，即係除非即係有條數出嚟啦。你、嗯、因為你最後都話俾一般香港人知咧，你揀乾淨嘅，你願意俾多貴幾多錢？ 嗱，你乾淨嗰個同埋乾唔乾淨，同埋你嗰個9.9幾好，個關係唔係大得唔緊要嘅，因為嗰個係個資產個回報係幾多。咁因為另外你用嘅能源係貴咗嘅時候咧，個原料貴咗嘅時候咧，佢另外一條數加翻上去嘅。 咩嚟啊？ 咁佢就係個燃料費咯。 燃料附加費咯。係 啦， 即係而家你電發變咧，有一個燃料附加費 咁。係啦，咁嗰個就係同佢個資本嗰個回報咧，就係冇關係嘅。咁佢如果係用緊煤嘅，煤價平咁咪可以平啲咯。咁佢即係。 因為你投放嘅資產少咗嘛，例如我只不過係用100億去起呢一個煤嘅廠，煤嘅 只不過係起呢個廠。用咗幾多錢，咁佢就要有翻個回報啦。 唔係我成日見到教授嘅耳環好閃， 係嘛？咁所以佢如果就咁計電價，一般市民關心嘅電價，你係用乾淨嘅燃料嘅時候咧，就一定會係貴嘅咯。係 咯， 係。問題貴幾多？咁佢話氣價嘅話，咁氣價嘅話就佢話佢當時政府税啲人話氣價唔可能唔係咁穩定啊嘅時候就係話就係嗱佢唔穩定話唔穩定，但係你睇將來個預計就係話，因為你美國嗰啲二萬氣已經係佢發展咗好耐，但係就唔係耐到佢可以出到口，因為佢要裏邊要起好多 infrastructure 去幫到佢原本嘅氣點樣將佢液化，然後先可以輸出去。所以其實氣同石油唔係好同嘅地方，就係話石油咧就基本上個市場咧個度度地方嘅石油嘅價格差唔多嘅，咁但係氣價咧就相對係比較地區性嘅。咁喺呢過去嗰幾年，美國個氣價好平嘅，平過歐洲氣價好多，因為佢就未出口到。咁但係睇五年後到，慢慢就會完即係個嘢起得好七八八嘅時候，佢又開採得越嚟多嘅時候，基本上就會出口㗎啦。咁到出口成嘅時候呢，咁就變咗係歐洲嘅氣價就會平啲，美國嘅氣價反而會貴咗嘅。因為到當你可以出口嘅時候，佢就寧願賣去第二度賺多啲 高會價。 係啦，咁就變咗成個世界嚟講個氣價，即係如果係Shell Gas 係除咗美國發展得到，其他內地而家都傾緊係發展呢樣嘢㗎。睇下佢發唔發展到咁解啫，因為個技術需要個技術個開採個技術比較先進，咁內地可能要需要時間慢慢去發展嘅咯。咁長遠如果呢樣嘢係搞得掂嘅話咧，個氣價其實唔會好貴 嘅 咯。 嗱，我嘗試下代入一個離地嘅人嘅心目中諗法，我唔介意俾多啲錢買啲乾淨啲嘅電。咁但係問題喺我 perspective， 我係咪應該用一個我自己嘅觀感去 judge 呢件事？即係譬如我而家用一個貴啲嘅錢買電啦，香港係多咗幾多日晴天，又或者少咗幾日灰蒙蒙，又或者有冇啲好客觀嘅数字去反映俾我自己听，就系我用多咗钱嘅值咧。 啊，可以咁样客，即系好科学化咁样计得到嘅。咁但系其实你问我嘅话，如果香港而家搞紧呢个，尤其是佢主要只不过系话减碳排放嘅话咧，咁呢一个角度嘅话咧，其实对个空气质素个系咪蓝天咧，应该唔话大得咁紧要咯。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必須係成個 package 咁去睇。如果你淨係我其實有少少覺得好奇怪，就係點解成日淨係釘住喺電廠底下所產生嘅排污，係咪因為兩家頭你就容易食，你就容易去釘得佢氣？其實車同埋油輪同埋飛機嘅碳排放同或者呢啲即係呢個 emission control 嘅話咧，其實係仲緊要嘅，比起發電廠。我一向都講，我唔明點解哇嚇？點解電公司嗰啲就扯到咁緊要嘅時候，跟住就同我話喺起啟德郵輪，仲要而家仲要講話起第三條跑道，咁成個係 offset 嘅喎。咁你咁多架車係佢曾經係有出過話車嘅話又要盡可能歐五啊咁樣成。好嘅，船咧、飛機咧，呢啲係超級重嘅空氣排放污染，點解呢啲就唔去講啊？但係點解就會射內淨係發電廠？因為你得兩個 target 咯，好容易去搞到車。哇！大佬，我淨係 唔係佢又搞一邊 拗咯。 而事實上，佢過去呢幾年係實在係佢做脱硫好，即係所有嘅工程係令到佢空氣污染個程度係低咗多。 但係你淨嗱呢個當然啦，事實上係減咗好多 percentage。你喺自從電廠佢係出安裝咗啲 FGD 啊。嗰啲 emission control 嘅 project 之後咧，當然係減低咗好多呢一啲嘅污染物，但係成個香港嘅空氣質素係咪好咗？唔係啊嘛，點解啫？即係你淨係拉低一樣嘢，嚟到令到成個泛珠三角洲所有風都係吹翻埋來嘅嘅時候，同埋同樣地，我哋嘅船、我哋嘅輪船、我哋飛機係完全冇 control 嘅情況，你依然係有一個繼續咧。OK， 即係呢邊減到負好未啊？嗰邊加到1000，咁我想問有咩用？ 咁佢船嗰度，以我所知，佢係要做多啲嘢嘅咯。佢咪話，你咪有冇留意？ 有。 佢嚟緊，我應該如果冇記錯，我唔知下個月定幾多，佢會攞個放上去，就話即係限制啲船你拍到埋岸嘅時候就要換啲乾淨， 係咪？用低流嗰啲油啊嘛，同埋啲埋岸嗰啲用電啊嘛。 佢有一樣嘢嗱，電我聽翻嚟嘅好難去執行啊，因為佢裝嗰啲 charger 或者架船唔知佢有冇啊。咁但係佢諗佢首先推嘅就係 佢個 offer 你用電可以 offer 係啦， 係啦 offer 你唔係一定要你用電，但係一定要換低流， 係啦， 一定換低流， 係啦，咁呢樣要係。 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老實講，你同我講 carbon footprint 對我講係 meaningless 嘅喎。 但有啲人係，我諗係，尤其是你唔信 一來你信唔信全球暖化呢樣嘢？ 係 有人唔信嘅，有人覺得係揾笨嘅。 唔係我信， 就算你信啦，咁你第二個層次咧就為咗信嘅話，我搞呢啲嘢俾貴啲電費，幫到幾多咧？即係解唔解決到問題？呢個又真係好實際咁。香港人佢覺得喂，你個香港咁細地方，我即係、我俾多倍電費好咧。咁好多錢啦，咁但係其實對個大氣層上面嗰啲碳排放其實係冇好個影響係細到你度唔到㗎喎。 咁如果而家嚟嗱，政府去做完嗰個所謂能源組合諮詢之後啦，咁而家譬如就去放風出嚟話呢，我哋唔會搞嗰、個引入內地電網㗎啦嗰啲嘢啦。咁譬如如果阿教授或者盧宏宇啦，你點樣譬如我真係一個普通市民，我要點樣去衡量第日做對於嗰個所謂新一份利益管制協議嘅時候，我哋應該睇咩問題？佢點樣了解政府同電力公司即係嗰個討價還價嗰度，你應該睇啲咩咧？ 其實佢未做呢未同佢講價之前咧，嚟緊呢一個月度咧會出一份諮詢文件，就係改革個電力市場，咁就係變咗係同個 利益管制 有關嘅。佢唔講呢樣嘢都要傾過利益管制，但係佢就係想放個風出嚟，就話係咪我哋其實一路都有講㗎啦，係咪要引入競爭？其實佢當時話過幫內地買電，其中一個講嘢都話就係透過幫內地買電就係可以引入競爭啦。只不過係佢做多一個比較唔係咁漂亮嘅做法，就係話喂，你引入競爭嘅話，唔係話指定邊一個同你競爭㗎嘛，係開放競爭咁先係競爭㗎嘛，即係你指定呢個嘅話，邊有得競爭啫？ 嗱，呢個問題我想問下老人家啦，即係背後就有人講呢個係一個政治意義啦，即係要你水連電都要同大陸買啦，係嘛？咁你覺得喺嗰方面係咪真係針對李嘉誠咧？ 李嘉誠，我諗佢唔係唔睇呢啲問題 嘅。 你唔好喊啦。 係。但李嘉誠佢唔係好 care， 佢而家係咪將嗰個港燈都再上市啦？佢都已經減持咗，同埋係咪引入咗南方做股東噶嘛？南電做 唔係嗰個係 中電， 都係中電係。佢其實你李嘉誠佢而家做英國、澳洲嗰啲電做得仲多， 佢買咗好多噶啦，已經 做唔多，因為你嗰啲地方嗰度回報嗰個回報，嗰個回報可能穩陣咗香港啊嘛。佢知道香港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去八十年代嗰陣時，佢講緊嗰時有冇20% 以上嗰個準許利用回報嘅十？ 我啊9.99之前係十幾啦， 一至十三， 係啦，咪先嗰陣時嘛，已經唔再係嗰個年代啦嘛，香港咁佢咪佢其實你問佢啲生意，佢即係你我聽得最多講邀嘅係阿李澤鉅啊嘛， 但佢就 但我反而覺得奇怪嘅就係我反而講嘢，你頭先我話成功爭取，咁啊當然係吹水啦。但係我即係觀察得到，我一路寫文，我覺得奇怪。 好謙虛啊！ 其實我寫咗好多篇文，其實冇乜人理我㗎。即係唯一理我嗰啲人係啲學啲環保團體同我嗌下交啊咁樣。但一路咩？有啲環保綠色和平嗰時唔怕開埋名啦。佢係支持當初佢係認為買到水電 乾淨嘅電係好嘅， 係啦，佢認為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由幾時開始係多咗香港人去討論呢個問題呢？就係、是、霍建寧走出嚟話呢樣嘢係 infrastructure 都要200億， 係啦，係佢咁樣出嚟講一講話，同埋話唔係話執口水尾啦。我可能話其中一個嘢頭先我冇講就係話佢個供電個唔係咁可靠啦，佢可靠到就係同香港做開嘅爭好遠啦。咁佢出嚟，佢由佢講一講，跟住由佢自己嘅企業，即係再即係同啲下屬講。以我所知，我有啲朋友喺嗰度打工嘅都話，即係你哋要即係要幫手去諮詢睇一睇，係咪究竟係呢樣嘢？你哋覺得係咪真係唔應該啊？同政府反映下，你究竟中意呢一個買電呢個方案啦，定係加電嘅方案？係霍建寧嗰陣時出嚟講嘅時候，即係咁高調出嚟講，我覺得有啲奇怪嘅咯。咁之後就成個社會就多咗人去討論呢件事啦。咁所以頭先講返話係咪李嘉誠好介意呢樣嘢，我唔識點樣講，因為佢如果唔明介意唔理嘅話，佢又唔使咁高調出嚟講。 我係啱啱係啦，但佢我就覺得佢唔係好特別志在做呢單。 係我又係咁睇，就係所以我就覺得出嚟講比較奇怪咯。 雞蛋啊，成日問佢嘅開心。 係咯， 唔係，所以我咪就問一個問題，問下老人家呢個係咪一個政治含義嚟嘅咯？ 即係你話開放。內地嗰啲聯網問題，我自己覺得係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佢水之外啦，譬如佢其實你話佢係咪話想 即係攣住香港人嘅命脈咧。所謂你唔聽話，水就唔可以用，電就唔可以，未必。不過咧，我覺得肯定係有一個有一個信號俾香港啲資本家，就話咧，其實係可以已經係可以代替到你哋嗰、那個嗰、那個地位同角色。以前你就李嘉誠你就可以揸住曬香港嗰啲香港到供電，其實唔係啦。而家你內地已經去到藏勢大成咁啦，李嘉誠你走咗，我唔驚你咯。即係依個，我覺得係同資本俾資本家息路多過話俾香港人話咧，我唔俾電唔俾水你，因為咧你唔俾電唔俾水，你成個香港人係冇意思噶嘛。佢其實係同啲資本家講緊，你哋識做啦，即係咁啫嘛。 而家政府咪失敗咗咯？而家各 係㗎，同埋佢另外一個角度係。另外一個角度係從佢內地個供應亦都係有個關係嘅，我覺得。譬如話，我哋想同佢買水，但係佢而家都話起發冷方啦，就係、是、因為佢唔夠水嘛。即係佢唔夠水嘅時候，我咪起咯，咪俾你起咯。我反正自己都唔夠，咪俾你起咯。咁但係電嘅時候，我哋十幾年前即係朋友做廠，全部都話：哎呀，成日都cut電啊，成日都唔供應唔穩定啊。咁但係佢之前之後，佢尤其是2008年嘅時候，嘅內地嘅 QE 俾抌咗好多錢出嚟，其中一樣嘢就抌咗好多錢出嚟起電廠。咁、起完好多扎，起一扎電廠出嚟之後啦， 正如 咁跟住佢啲工業又開始唔係咁掂，又或者係由深圳開始北移移咗去越南，移咗去孟加拉嗰啲，又移咗，咁變咗佢係可見嘅將來可能佢會又有供應過剩嘅咯。咁即係會係即係揾多個生意， 係啦， 咁佢係可容許佢嘅輸出嚟嘅咯。咁所以即係從生意嘅角度，即係佢哋都係可能有所為嘅咯，覺得。 咁啊，羅仁月，即係以你理解啊，即係大陸嘅電網係有即係對比香港係唔穩定咗幾多咧？ 我只會同你講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喺大陸開廠嘅話咧，你就預咗每年俾一嚿錢出嚟俾個power bill 咯。如果唔係，你唔使指意你可以有一個穩定嘅供電。我哋係講喺求其一間廠，你都俾幾十萬一年，你一定要俾嗰嚿錢。如果唔係，佢隨時都停你電。咁你預咗呢一嚿先， 佢可以揀嚟停你嘅， 唔使佢中意嘅，根本隨意嘅。你唔該，你搞清楚呢一樣嘢。停你咯。唔係穩定嘅，佢哋從來都冇，你係隨時可以冇。 即係佢係 prioritize， 俾咗錢咧就俾佢先。 我唔知道，我就係知呢個係，哎呀，總之就唔知點解，你就年年你就預咗你有。 就算你就咁睇數據，佢電網公司俾出嚟嘅數據，咁係每一個地方嘅供電嘅穩定率都唔同嘅咯。咁可能係城市嘅又會好過鄉鎮啦。咁你大公司嘅咁就可能會又唔同啦咁樣。 咁如果嗱嚟緊佢有個都係開放電力市場嗰個諮詢啦，咁香港人啲唔應該贊成開放電力市場咧？ 睇下佢點樣開放咯，因為其實外國嘅經驗，以我所知嘅經驗啦，尤其是特別係美國嘅經驗啦，做過好多研究都發覺係如果你話想透過改革嘅電力市場，將佢多啲競爭，想我啲電平啲嘅話咧，就我冇見過嘅。冇見過 嘅，係啊，冇啊， 係唔係特別平咗？就可能係有效益咗，但係喺美國嘅情況，就算有效益咗，你量度到佢 即 係 必 個 條件唔係價低者得， 都係 at the end 係都係業內嘅人得益。 OK， 唔係一般消防一般消費者 係貴咗， 一般消費者唔係點樣得益？我睇得到。係啊，因為個電力嘅市場，你因為電力市場咧，你係一個好複雜嘅行業，你有上游有下游，你話開放嘅話，你個電網開放唔到嘅， 係， 因為得個電網嘅啫，咁佢話點樣做咧？你電網有幾多做法嘅？一係就政府出錢買咗佢啦，咁又跟住揾人去管理啦，又或者係將夾硬要間電力公司將佢拆開兩間嘅，一間就淨係 發電 嘅，一間就淨係 run 個網嘅咁樣，另外一個做法啦。咁跟住就可以仲唔未夠嘅喎，仲要係規管個電網公司，就話個個幫你賣電俾你都要收嘅，又或者係個價格要點樣啊？如果唔係，可能同有違競爭法啊之如此類咁樣嘅，咁會係幾頭痛嘅一件事咯。咁香港政府如果要想學點樣去管個電網分交好，或者係將佢入競爭好，會係要一段時間嘅咯。嗱，美國咁叻做呢啲嘢，佢大概2000年嘅時候開放個電力市場，喺即係大家喺美國住得耐嘅人都知，喺佢當時開放電力市場嘅時候，喺加州嗰度係搞到好一鍋粥嘅咯。係啊，咁佢又停電，咁跟住又有，因為佢好容易佢有一個地方細嘅地方，就香港咁樣啦。咁最終咧，佢發電佢有個 scale 噶嘛。咁佢你話開放，佢最終都係得一間兩間。 去接咗你嗰度啫嘛。 咁變咗佢開放嘅時候，佢我就唔可以管制佢點樣定價噶咯。咁、你最慘乜嘢咧？你個電網下低嗰度就管咗消費者俾幾多電費。 咁上面就唔得，我 上面佢就 任任賣噶喎，唔得我下面我淨係 下低下低， 我 你上面 可以 下低我 接 你嘅 啫喎，咁點啊？ 咁變咗好多問題出咗嚟咯。咁所以佢如果政府係想開放市場嘅話，佢要做好多即係、要俾好多學費，要人教佢點樣做先做得好，做得好之外都未必係會平到咯。 同埋市民亦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話，如果你開放咗之後嘅話咧，事實上外國太多嘅經驗咧，反而起碼初嗰十年或者五年咧，都係隨時停電嘅，即係你都係唔穩定嘅。咁你有定呢個心理準備先？如果你諗住 哇，你如果眯埋，我唔見到你哋，我以為你哋環境局啲人。 你以為我哋兩年 係咯？一個就兩年，一個就環境局。 係非常之好嘅討論啊！ 討論咧，其中一個 啊，一間三跑就關你事啦，白鴿小姐，好啊，轉頭翻嚟。